好，我们继续啊。那个刚刚啊，那个讲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以前，这个岔题讲了一下那个火逆的治疗的这个桂枝去瘙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啊。那顺便跟同学讲了一下这个火逆大概的状况。那因为张仲景的篇章是这样的，太阳篇里面有很多被错误的医法医坏了之后怎么处理的内容。就比如说今天也讲到奔豚，对不对？他太阳篇就有岔题出去说，如果这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心阳被搞虚了，所以命门之火也弱了，然后水气不受控制了发奔豚，就这样从太阳篇里面岔出一个系列。那另外就是说被这个烧红的火针插过了，然后这个或者是被不适当的热疗法搞过了，弄得元气脱位了，那这样就有一系列的关于火逆的种种。那火逆的方子呢，其实刚刚说的是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而昨天讲到桂枝甘草汤的时候也讲到一个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同学还有点印象吗？那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跟这个桂枝救逆汤都是张仲景治疗火逆最常用的方剂，所以如果同学自己读《伤寒论》的话啊，其实火逆差不多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那边那些条文或者细部，反正你平常也不容易，也没有什么机会用到的话，同学就不用太用功了。像从前我们初学中医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些初学者的这种豪情壮志啊，说我要把《伤寒论》啊朗诵50遍，然后整本书背起来，然后慢慢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勤奋啊。我那时候还真的把《伤寒论》就是用念的，然后录在录音带里面，带给随身听，每天散步的时候这样一直听，就希望能够让自己跟《伤寒论》啊完全融合为一这种感觉。不过呢，到后来就觉得这本书废话真的不少啊。就什么讲那个什么妇女病，讲说怎么样变，千变万化，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治。那我干嘛背那么多千变万化？对不对？就是中医就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推给西医，这样就好了嘛。但是就比如说像是把脉这个东西啊，我都是这样的，先找到了一个方，哎，觉得这个方应该很好用，然后我才会反过来去想要吃这个药的人应该要有什么脉象。就是我都是先有处理的手段了，才会去想哎，怎么样认出需要这个手段的人。我没有招可以用的时候，我管你生什么病啊，反正不会。就是，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就尤其我们台湾的把脉教学，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们台湾江湖有很多把脉如神的医生，然后把那个脉哦，真的是把你讲得五体投地。就是我这遇到真的不叫做中医，叫做半仙。但是真的要他开药的话，那个方子也是烂烂的，没有什么效果的方子。所以就我是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把脉术啊，不必精进到去超过你的医术，就是你的医术有这么多，然后你就会自己知道你需要把到这么多脉，你才好操作你的医术，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张仲景的给他的这个说法里面，我们挑几个好用的主症点啊，这样同学应该就可以，应该就还蛮可以用了。他说，少阴脉弦急啊。就是这个人的尺脉啊，尤其是右尺脉啊，其实左右尺都有可能啊，就是绷得特别的紧。而这样的人呢，他说会阴头寒目眩乏落哦。那阴头寒目眩乏落啊，这也是暴露人家的隐私啊，当然姓名不会公布。就有一位老同学啊，台湾这边老同学是家庭主妇，然后曾经有一次啊，就是跟我讲说，大家年纪都过了中年了，她觉得她老公有一点不行了，然后就是这方面有点不太好了，而且老公的身上有一点变得臭臭的。那她就，然后呢，这个女同学，我觉得我很少遇到这么直白单纯的想法的女生，我其实对她的那个人生观我是蛮佩服的。她说是这样子，老师，我觉得哦，人的人生在世哦，灵魂伴侣是全世界到处都有，随便你捡的。他说，我比如说我要聊天喝下午茶，因为我这个朋友会陪我聊天喝下午茶。我要看电影，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家里面有那个很大的那个投影电视，我可以到人家家去看电视看电影。他说，只有老公是上床用的。他说，我老公呢，我可以不跟他聊天，因为我朋友可以聊天，我可以不要跟他 就是有很多，就是我其他部分的工作什么灵魂伴侣都别的地方都有，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结婚这个制度的社会制约之下，老公就是拿来上床用的，没有别的用途。可是现在这个老公不好用了，我该怎么办？就是他说，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老公再这样不行下去，我跟他摊牌哦，就说老公可不可以你自己去找小三，我外面去买男公关了。可是又觉得这样也很花钱，而且很麻烦，因为我从前性生活是很好的，老公在家里面随时要上就上了，就随手可得，非常方便。现在要出去花钱，我也不甘心，好像老娘真的没有魅力了，必须要花钱才能买到，然后就很愁苦哦。就是这个女同学一向是刚毅坚韧不拔之人哦，然后看她整个人都慌掉，我也觉得。真的对她来讲这件事很要紧哎，然后于是她就帮她老公做那种八髎穴大灸啊，然后说那个有点臭臭的老人臭呢，她用张仲景的猪肤汤把它医好了。那啊猪肤汤，猪皮煮那个，然后呢，然后后来呢做大灸疗法的，就是用那个大的漏勺啊，放好一点的艾草，在这个腰后腰这个八髎穴这个地方，就是。剑骨这边啦、啊，这样补着补着，然后他在补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就会炫耀。他说：“我跟你讲哦，我只要这样子帮我老公揪一个钟头，我老公的屁股就整个都翘起来了。”啊，什么什么，我也是还蛮容易听到，不是蛮容易听到，就偶尔会听到啊这种家庭主妇的八卦。然后后来她这样子整了她老公这样的半年，对不对？过，终于她老公开始恢复生机了。然后呢，然后她把老公搞好了，有天就很。又很安然又很欣慰的，然后有一点又有一种那种往事不堪回首的那种沧桑表情跟我讲，他说老师啊，这个当你老公不行的时候，你就会深刻的感觉到张仲景那三个字阴头寒是如何的一种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先生的这方面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他先是在进入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老公的那个部位让他没有感觉，就是虽然有一块肉在那里，但他没有办法被骚到痒处，啊，所以他就一个女人的角度说，哦，那个阴头寒真是要死的，又做等于没做，就是笑点在哪里啦？就是台湾家庭主妇热非常真实的心路历程啊。那所以这个，所以我是说这个阴头寒这个主症啊，真的就是要你的另外一半才能告诉你的中医他有没有阴头寒。就是做起来好没感觉哦的那种感觉。那至于说木穴，这个桂林本是木穴，但是元朝本《金匮要略》啊，因为宋朝拆开来以后，我们现在有的《金匮要略》版本是元朝本，所以我如果要说宋本或者元本，你知道意思都一样了啊。就《金匮要略》里面写的是木框痛，那个辨证点还蛮好用的，就是同学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觉得这个眼眶这个骨头哪里有一点痛痛的，有吗？那这种情况通常就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一吃就好，这是一个很好用的辨证点，目眶痛，眼眶骨头。然后其实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主症点可以用目眶痛的时候啊，小建中汤这个方剂，它的主症虽然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用。但是我到现在小建中汤的辨证啊，我已经简单化到就是说，反正你眼睛容易酸就吃小建中汤，这样的人多不多？哦，对不对？就是你眼睛容易酸，这你内在就是什么，这个地方阴虚一点、阳虚一点、肝虚一点，反正总加起来眼睛就是会酸。这个时候吃小建中汤，喝到不酸，你的体质就得到调理了。那至于说发络啊，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可以让人的血气走得比较顺，去抓住你的头发。就是人家都说头发会掉身，会发根不好，对不对？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特别是会让那个发根调节的。但是这个不等于小柴胡汤主治的那个一块地方头发掉光那种，那叫什么斑秃？哦，那个是小柴胡汤，哦，那个不是这个。那当然呢。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后代还有一两个加减法，有一个加减法叫做二加龙骨牡蛎汤，就是二加龙骨牡蛎汤是里面呢，用我平常的开法来讲好了，我不说标准的二加龙骨牡蛎汤，就是它也加一点附子，也加一点叫做白维的药，就是微小的维加个草字头，就是白维有一点把上面的热扫一扫，但是附子把底下的热再补一补。 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可以加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推力。但我就觉得这个二加龙骨牡蛎汤就是那种你要去练瑜伽什么的，练气功啊，就打拳的时候就是可以用这个药了。好，喝了以后再练功夫的话，效果会特别的好。那这个脉呢，急需叩持这个清谷王血湿经。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姑且不论，因为一般的虚劳，就是这个人如果容易到这个拉肚子，会拉出这个完整的淀粉质的食物的原状的话，通常还是要用少阴片的那个药物，并不是这个那么好阻止。那至于说王血湿经这件事情，就是代表这个人的元气哦。你知道人是越紧张压力越大，元气越容易流失的。所以那这种他这个说法就象征是这个人处在一个，你自己知道你的人生生活状况是处在一个你会觉得耗损，就好像你做了什么东西你都觉得你累到了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累到不是说你，因为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也是奥运选手，你当然每天都累到，但那个不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个是你真的有累到。那这种的话比较是因为你紧张，因为你烦恼，所以你就比别人容易累，这种感觉。就是同样是上班，可能你心情不紧张的人上班一天没有那么累，但是心情已经紧张的卡在那边的人上班一天就会累，大概以这样的感觉去讲它，想它。那这个脉得诸抠动为紧者，其实这种抠就是葱管，一根葱的管子是中空的，那动呢是好像有 一小坨圆形的滑脉在那边抖，那拔起来就是有一小坨圆形的滑脉在那边抖，然后按下去又没有底，就是个脉很没有底气，然后又有一种紧绷的紧张感，其实就是抖动感紧张感都是桂龙母的那个脉。那或者说我其实这个猪扣动为紧哦，我说那个什么男人射过精以后有一个好像小气泡从右尺脉冒上来，那个就是几乎就等同这个他说的扣动为紧的那个脉象了。那他说当你有这个脉的时候，代表男人射过了，女人呢也梦过了，就是女人也性幻想过了，就是如果其实也就是说汉朝的，就张仲景这样讲的话，就可能会我们可以反推，就是汉朝的女生哈，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在外面找别人上床的机会了，所以她当她这个性欲有那个的时候，她只能够不断的去幻想，就幻想现在我都不敢讲裴勇俊了，现在谁比较受欢迎？黄晓明还行吗？不行吧？现在是谁呀？哈，就是你们现在大陆女生喜欢的现在经典派的小鲜肉是谁？啊？我其实都不认得是谁啊，但是就姑且说杨洋好了啊，就是，然后这个女生就只能每天想象杨洋来亲她的脸颊之类的，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就哇想到自己很憔悴啊，就是。然后就是你就象征性的理解是怎么样一种调子就对了啦，就是当它发展成这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来治疗。那当然这个天雄散呢，天雄散的这个白术加强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用天雄桂枝龙骨把元气都收到人的底下，那这个有一种像是把元气锁入肾脏的一个结构 的方剂，那也是知道一下，因为我相信同学日后因为桂枝龙骨汤相当好用哦，所以不一定是需要那个用到天雄散，而且怎么说呢？从前啊，有过在网络上曾经看过一个问题哦，说是有一个男生啊在网络上问，就在中医论坛之类的网络说，我要吃什么药女生才会喜欢我？那时候脑中浮现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当然现在有看到很多人吃了很多桂龙母，也没有女生喜欢他，所以我这句话也不敢再讲。但是呢，至少就是说他对于你的那个自律神经的调节啊，会让你这个人真的在性方面的能量变得比较健康比较好一点，就你身上的气场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至少这一个功能还是有的。那至于从桂龙母到小健之间的条纹呢，那个情况就是那个病人哦，有的时候可以吃上面前面的桂龙母，有的时候可以吃后面的小健，就那个情况是比如说盗汗，那这个盗汗就是你睡着了以后才出汗的， 就你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很湿的那种。那这样的通常用桂纶镁治疗的情况比较多，那但是用小建中汤治疗起来的也有。那这个是张仲景的治法，那后代方治疗盗汗的话就会用什么浮小麦啊，加上桑叶之类的结构来治盗汗，那也会有效，所以同学可以自己选择。那至于后面这个12、13至27条啊，它这个地方其实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比较多小建中的感觉了。它有一个地方会跟同我跟同学讲一下，比如说首先是奇脉大者，就是通常我开小建中汤觉得可以一定可以放胆开的，就是这个人的脉非常宽大，宽大涣散，就是也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宽大又非常有力红实的话，那个太过有力而宽大的脉通常没有几天就会死掉了，就是元气已经要脱了才会宽大成那么凶狠。那一般般的小建中汤的脉就是比正常的脉要扁平而宽大，就是路比较宽的那种感觉，然后 并不至于更强。那他说病什么呢，臂夹背行，就是这个人哈，动不动就觉得背僵僵的。哎，同学，你会不会动不动觉得背僵僵的？稍微坐一下再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背僵僵的。那当然，这通常是一组的，眼睛容易酸，背容易僵，这种体质你有吧？好，通常都有的。那还有就是马刀夹音，马刀夹音，马刀是一种扒在石头上的蚌壳，那夹音就是像是项链一样戴在你的脖子上，就是你的那个淋巴啊，会摸得到肿块。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营卫不调，造成夹在中间的淋巴哦，都开始淤塞淤塞了。所以虚到一个程度，人淋巴会容易都就肿块。那当然，那不是恶性的啦，恶性的话另外算啊。那他说这些都是因为他劳到了。那再来呢？如果另外有一种人呢，他是脱气，就是他只要走得快一点，就喘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那他说，或者是这个人动不动就手脚容易冰冷，这个也是这个人很劳的可能性之一。然后他后面继续讲的那个正式的小建中汤的主治啊，他说悸衄腹中痛，就容易心悸，容易流鼻血，容易肚子痛。那小建中汤的主治容易流鼻血，姑且不论，因为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时候，因为小建中汤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其实太阳篇就有了。张仲景说，如果一个人感冒了，是麻黄汤症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这个人的尺脉很弱的话，你不能直接开麻黄汤，就尺脉很弱又心悸的人，就是你要先吃小建中汤把它打底，打到他的尺脉不弱了，然后心也不悸了，这时候才能够用麻黄汤发汗。这个不完全是张仲景的话，因为我们有的那个金方实验的资料，第一代的资料是宋朝的许淑薇，这个是许淑薇的医案里面提到这件事的。那所以呢，小建中汤它的那个芍药加重加上麦芽糖的这个结构啊，这个小建中汤它是芍药加重，就代表它的桂枝汤的那个营卫之间运行的效果已经收束在比较中间了。而麦芽糖是什么东西呢？像人类呢，在消化糖类的时候，不是都是先把多糖，然后消化成单糖，对不对？那麦芽糖，小胡啊，麦芽糖是单糖还是双糖啊？对，就是已经是消化到一半的糖了，也就是身体需要消化这个糖的时候，比较不花力气了。所以建中汤的主轴，因为小建中、大建中都是麦芽糖为主轴的。所以那个麦芽糖就好像是有一种糖，它给你啊，它已经消化到快要消化完了，所以它只要一进到你的身体，马上就会被消化吸收了。所以这个麦芽糖它是一个让你的身体忽然之间就可以得到营养，就立刻就可以分解得到营养。那你说小建中汤如果我放蜂蜜会不会有效？不行，蜂蜜的糖是复杂糖，就是不够有效。但是你说小建中汤如果那个麦芽糖我改成放葡萄糖可不可以 ？OK。用葡萄糖可以过关，就是主要就是不太需要消化的糖，那它一进来就给你的肠胃，让你得到身体第一层就是马上收到一点糖，就有点力气了，然后又有一个在内圈运行的桂枝汤结构，帮助你把你 进到你身体里面的食物的营养啊，都一起拉进来。所以它等于是麦芽糖先进来，再用这个桂枝加十二汤的结构，把你吃到的东西的营养都拉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喝小建中汤的人，可能身体里面很多功能都很弱了，就吃了之后也得不到什么营养。但是喝了小建中汤之后，你就会身体得到很多的，就是身体得到营养，而且把营养送到它该去的地方的力量会强化很多。所以我说，如果你今天的兴趣是练肌肉的话，你喝小建中汤可以得到的肌肉基本上是可以不输给吃那个健身房会卖给那个什么高蛋白营养品。可是小胡助教说他的朋友还是要觉得是他是觉得小健康没有效还是怎么样，还是他本来就是不爱吃中药的。 还好，就是他后来是加麦芽糖，我还是用麦芽糖。 麦芽糖加高蛋白吗？不是，是小健中吗？就是他，就说如果你有喜欢练健身朋友，你觉得他会。他们的评价是会觉得用小建中汤练身体效果比较好，还是吃高蛋白那个营养品练身体效果比较好？ 高蛋白。 那个，丁助教说什么？他有一个表弟还是什么？当兵的时候啊，常常被操练嘛，然后就吃小建中汤，然后就顺便就长了一身伟大的肌肉之类的，也有这样的故事了啊。但是。这东西都是每个人的信念跟原本的习惯，我们不用太，这不用去抢这个市场了。只是呢，有一个南部的朋友啊，一个女生，她说她的男朋友是那个海军陆战队的，所以一身肌肉是练得非常的精实。大陆人知道海军陆战队是什么意思吗？哦，就是那种，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她说她男朋友是吃了很多很多的高蛋白的营养品，然后把肌肉这样操练得很精实。刚好呢，那个女生跟我聊到这句话的当天的早一点的时间，天威助教跟我说，杰中啊，那个男生如果肌肉练得很大块，女生会不会抱起来摸起来觉得比较舒服啊？就是在那边问说我是不是可以变美一点，女生就会喜欢我之类的话题吧。那然后刚好我那时候也是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哦，所以我就说，我那时候回天威说看肉质吧，然后就是同样一斤肉，对不对？也有比较好吃的跟不好吃的嘛，对不对？也有美国牛、澳洲牛、和牛、雪花牛、霜降牛等等的分别。那刚好晚上那个女生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也是天赐良缘，我就问她说：“你的男朋友，你觉得抱起来舒不舒服？摸起来舒不舒服？”他说一点都不舒服，就是说他说那个肉他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就是没有那种生命力的快感，就像刚刚那个老同学说的鹰头寒就是这种感觉一样啊，就是完全是物质的没有能量的，就是不行这样子。那因此呢，我就觉得如果同样是长一斤肉的话，说不定小建中汤长出来的那一斤肉是比较美味的哦，这样子。姑且帮中医打一下广告了啊，我也搞不清楚。那小建中汤的这个，他说腹中痛，我跟你讲，小建中汤他常常会有个状况哦，那个肚子痛，就是各种的肚子容易绞痛，因为小建中汤到底是一个芍药为主轴的方剂，所以它都会有放松的效果。所以如果你今天中医的医术非常差，也不想精进，你是一个女生，你 MC 痛。你基本上你就一个小健康吃到底就对了，因为你分什么都分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吃小健康汤就会有效，就不一定有效到那个百分百。但小胡在不辨证的情况，月经痛反正就是丢小健康汤，甚至不要用煎剂，用颗中的话，你觉得有效率是几成？ 六七成， 就是并不是有30%会没有效，而是都会有效，但是就是好到就是六七成的程度。所以你如果完全不要医术的话，你治月经痛就一个小建中汤的话，那这样子反过来想哈，我们台湾妇女其实常年都不知道被哪一种广告洗脑，月经痛都喜欢吃一种叫四物汤的东西，大陆人也会吗？ 会， 啊，会啊，那四物汤治月经痛能够一喝下去有六七成的疗效吗？有没有？还是就是我会 觉得四物汤的结构啊是这样子的，四物汤的这个结构，它是张仲景有在富人篇有两个方，一个叫穷归椒姜汤，一个叫椒艾汤，就穷归椒姜汤，穷归椒艾汤。那其中穷归椒艾汤、椒姜汤里面有四味药，一个地黄啊，一个地黄，一个芍药，一个川穹，还有一个什么？地黄、芍药、川穹，还有什么？当归，就是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它会让你的血比较活、比较顺，就是地黄补血，川穹通血，那当归、芍药呢，就是让血看起来流量顺、滑顺一点。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其实四物汤你说补不补血，我觉得它那个川穹的量刚好可以把那个地黄、当归补血的药性有点消掉一些、用掉一些，所以不是那么的补血。那四物汤要用的话，通常是这个人的月经痛是因为有一些淤血排不干净的，所以用四物汤。那可是其实月经痛是有淤血、血块排不干净的，并不是大部分的月经痛，其实大部分的月经它的那个血流出来的是一般般的那种，就是并没有很明显的有淤血块这样子。那如果不是淤血块的，那四物汤就没有那么对症了。但是小建中的话就比较取巧，反正芍药那么多又是温补的药，就是你下面总是会比较暖，然后比较放松这样子。那而且基本上不要说小建中了，就里面的芍药、甘草、两味加下去就已经很有效了，对不对？那你要小建中加附子汤也可以啊，再多加它暖一点。小建中加干姜附子汤也可以啊，小建中加干姜附子的话，也可以治那个什么，就是天气一变就容易鼻子流清鼻涕，那个鼻子过敏。哦，就是张仲景说“女是流鼻血”嘛，但是我们就假装不认得这个字，假装误以为他是流鼻涕好了。啊，就是。这样子也可以用啊，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肚子小腹容易不舒服的一个体质调整的总方。那至于说梦失经啊，就是梦遗，其实小建中方并不是一个指这个梦中遗经的药。梦中遗经的方子的话，首先龙骨牡蛎可能效果好一点，另外就自律神经型的话，龙骨牡蛎效果好一点。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味单味药叫泽泻啊。泽泻这味药，盐炒过的泽泻磨成粉啊，那几公克几公克用热水吞。就泽泻有一个特殊的药性，叫做还精于五脏。就中国人说五脏藏精嘛，这个五脏里面的这个精不乖乖待在五脏，跑出来才会变成梦遗。那你用泽泻把精抓回五脏的话，就不梦遗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地图吧。那就是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者，也就是说更年期的那种发热、嘴唇干燥，那当然是用温经汤了。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有事没事就觉得这个人手心啊，从手心开始就觉得手脚烧烧的，然后整个人干干的，那小建中汤的这个麦芽糖到底算是阴药啊，它的这个滋润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它小建中汤虽然这个药物里面有这些桂枝，它有它的属于阳药的运行的一面，但是它本身是一个用麦芽糖打头阵，然后帮助你吸收营养的。那营养也是属于阴，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修补身体的各种创伤的，就是身体的各种缺损，就是因为你长期累到伤到，你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破损还没有修补，还有待疗愈。也就是说一个虚劳的故事，当你这个人还是处在虚劳的前半步，就是紧张、压力、焦虑、担心，这个时候你的很多症状会靠在桂枝龙骨牡蛎汤。可是你已经常年都比较有压力的过了，然后身体好像这里那里都烂烂的了，这种情况是小建中汤。这样子能够听懂吗？就是你自己把那个，你就不用努力去记辨症点，你把那个故事情节大概知道，你就知道这段是什么了。像我有一次啊，就是真的是，这样子说好了。昨天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老师出差啊，去日本。然后，其实各位同学现在应该还看得到我那个时候的心灵创伤残留到现在。就是我每次大陆同学来什么的，我都常常说嘛：“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五顿饭，然后就一顿一顿吃过去。”然后就是我有那种把什么东西都塞得满满的那种习性。那就是我这个情形是当年在大学时代有一次跟老师去日本出差，然后因为老师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只能去好像三天两夜之间，就很短时间啊，所以就拼命塞饱那个两天晚上，比如说 那天半夜就吃了这家宵夜，又去下一家吃宵夜，又去下一家吃宵夜，然后一晚上连吃五顿宵夜。然后我那个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啊，在一片混乱之中，忽然得了一个可能是我值的这种人生领悟啊，就说原来我只要用这么高密度的活法，一天可以当做三天来活，人生变得好充实。然后接下来就将自己每天的时间就排得满满的，然后不停地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觉得我人生变充实了，然后很快就发口疮，发得乱七八糟了。然后就是当就是已经血被烧干了啊，就是长口疮了，痛得不得了。然后我平常我长口疮就是一碗当归补血汤就治好了，可是我那一次的当归补血汤下去就没有好。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全身烧烧的这个感觉好像是小健中汤症哦，于是就乖乖的弄一碗麦芽汤啊，张仲景的那个一升。是今天的200cc 啊，那就是好的，好好的煮一碗煮一锅原方原铁的麦芽，就是家族麦芽汤的小健中汤，然后就这样喝下去。就我喝下去之后啊，就哇，整个人陷入那种完全的昏睡状态。我忘记是不是一连昏睡了吗？22-23个小时之多，就是整个人就陷入关机模式。然后这种关机模式，因为人就好比说你的骨髓要造血的话，你的身体也需要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的深眠，骨髓才有那个时间造血。当然这件事情说不定现在也是伪科学的，因为日本有一个那个运动系的艺人叫做武井壮，然后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到今天还45分钟，到今天还好活着。就是他那个日本人刚好做那个自律神经的检测，发现这个人真的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进入到那个别人的那个要睡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那个才能进入到的深眠，就真的是有人能够因为长时间乱熬夜，然后就瞬间可以进入深眠状态，然后就每天45分钟的睡眠也能活，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艺人。那个艺人其实不止这件事奇怪，就他的人生志向是要当百兽王，所以他一直在研究各种武功秘诀哦，要怎么样可以打架，可以打赢袋鼠跟狮子之类的。那个男生因为之所以会注意到他，其实是这个男生，他从前还没有变艺人的时候，是在带什么棒球队的体育教练。那时候在台湾的南部遇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我表妹。他当艺人以后，他还日本的电视节目还让他来台湾寻找他初恋情人这样子。然后刚好我表妹也是一个很不红的艺人哦，所以就一起做一个节目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表妹，这个猛男来找你哦，你是不是会对他心动？但我表妹那时候已经有男朋友了，其实也是做节目而已。那我表妹就说，这个人是这样子啊，他这个，我跟他一起吃饭，对不对？那久别重逢的初恋情人吃饭，应该很浪漫，对不对？他一吃饱冲到店门口，就在店门口开始做腹地挺身，就他随时要运动，随时要锻炼。然后这个人说是无家可归之人啊，因为他永远都是住旅馆，因为他没有时间回家，所以一年365天都住旅馆。然后我跟我表妹讲说，这个艺人我听起来好像随时会横死的感觉啊，就是，但是呢，后来他又变成日本综艺节目里面很受欢迎的一个超人，因为他过的根本不是凡人能够过的人生。然后经过测量，果然他的睡眠能力也是完全超过一般正常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艺人。那我要说的是说，就是我那个时候长口疮长成那样的时候，我就会。就好像我是一个就是那种人生过度的充实，然后太忙，然后就真的就是你会感觉你身体这里那里都有断掉的感觉。那这样子喝了小健康，然后强迫自己就进入那种超级大睡，就真的睡到完全不能起来，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哦，身体也不热了，然后口疮也好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小健康汤就是对于各位如果是生活上这样的过着过着有操劳的状况出现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调理药。但是调理的时候，你就拜托要给自己时间大睡而特睡啊！如果一天睡不饱，就睡3天；3天睡不饱就睡8个月吧。啊，就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人都已经欠债欠很多了啊，真的要好好休息还债。我觉得给自己8个月专心还债是很普通的。就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个中医的这个补法哦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会误以为补法就是你今天喝了这个药，明天就变得很有精神。但是当你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损伤需要疗愈的时候，其实好的补法是让你连续8个月都很没有精神，不能做别的事情。那当然，就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哦，因为都是撑着活。所以他不相信自己有那么虚， 所以他会觉得我已经躺了三天了，很多了吧，我可以起来了吧。那但是实际上像克利或者其他人，因为就是开始调理就会知道，人一懒起来就可以懒很久很久，然后发现还可以继续修，还可以继续修啊，然后就又喝药，然后又一直睡觉，又喝药，然后又一直睡觉。那反正当植物人睡觉的时间也老得很慢嘛，对不对？所以不用算到时间，真的浪费。那大概是这种感觉啊。那至于说小建中汤的结构里面呢，又可以变化出几个加减法。那它的加减法就是后面的黄芪建中汤。那这个黄芪建中汤呢，加了黄芪的话，其实就像敦煌府行诀的黄芪建中汤啊，这个大洋蛋汤，黄芪是放到五两之多。可是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黄芪只是小外挂的程度，就是不当做主轴，只放到 1.5 两，就是让它不影响这个药物的主结构。那到底我们是要如同府行诀用到5两呢，还是用像香仲景一样只用 1.5 两当做小外挂呢？我是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如果你今天喝下去，明天就要感觉到黄芪建中汤熊熊的疗效的话，那你就放5两。但是呢，你放5两你能喝几天？黄芪这个重剂量你这样喝下去，一天比一天笨。那 1.5 两比较是对军火不残忍的做法，我是这样想。所以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少量少量的调理 会比较安心。那这个小黄芪建中汤，我觉得它跟小建中汤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东西的特效药。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太累、压力太大而有胃溃疡的情况的话，黄芪建中汤能够让你那个溃疡的胃的那个黏膜比较快长回来。就是以特效来讲，可能胃溃疡很适合用。但是呢，如果你要说画龙点睛的话，我觉得后代方有一个方叫做龟皮汤。龟皮汤原来的主治是治疗说脾血不足造成心血不足。那这个就是这个人他的故事情节是，这个人因为烦恼很多，想太多，所以开始恍神。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想太多，太用心，所以开始恍神。这个是龟皮汤最重要的、最好用的辩证点。但是呢，龟皮汤的这个补脾阴的效果用在胃溃疡也是很有效的。那这样子说好了啊，从前我有一个学生是吃素的，然后他去看台湾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医术，当然我也是都很佩服的这种名中医了啊。那结果这个，那你知道名中医不是医术差，是没时间，就是他看你的时间不会很多，所以他听那个人的主症，然后一把脉，哦，你有一点点胃炎啊，这种浅表型胃炎，所以呢，那你这个胃痛呢，就吃半夏泻心汤就好了。结果那个学生吃了半夏泻心汤以后，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越吃哦，怎么样越是不对劲。那我比那位名中医知道的多一点的是，知道这个学生是吃素的，他的体质是虚寒型的，所以他就算胃有发炎，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热，而是他的那个胃里面的黏膜或什么样组织，就是因为虚跟冷而破掉了。所以我就想说，浅表型胃炎基本上开半夏泻心汤是对的，只是这个人的体力很烂，烂到养不起半夏泻心汤，就是半夏泻心汤需要调度的元气等等他没有，所以我就说，那你不然就改吃龟皮汤好了，那吃了他的胃痛就好了。那我不是要说我的医术比那个老中医那个好，而是说就是你知道有些事情你没有跟那个人熟到那个程度，你不会知道嘛。那所以就是站在这个修补系的立场的话，我觉得龟皮汤也还蛮好用的。黄芪建中汤呢是这样子，比龟皮汤要蛮一点，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多麦芽糖，有的人胃不好吃那个糖更恶，你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加减之间同学就看着办啊。有的时候吃建中汤会恶到的人，这样建中汤里面因为芍药加很多，所以很多人芍药吃那么多啊，肚子就觉得阴阴的、闷闷的，然后开始就是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不然的话就是芍药反正比桂枝多就好了。所以桂枝放3的话，芍药也不一定要放6了啦，就是放差不多4.5左右也可以。 那这个如果你吃了还是会觉得胃哦被那个糖啊黏黏腻腻的不舒服，那你就可以吃一点比较帮忙开胃的药加在汤里面，比如说加点什么白扁豆啊之类的，就你知道那种消化健脾的什么白扁豆啊、神曲啊那种帮忙的让醒脾胃的那种药，就加一点就可以了。那这个它的加减法，有些加减法的话是其实历代医家都不是很信赖的啦，说这个人气比较短，胸比较闷哦，喘喘的人加生姜，那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子加了啦，就觉得加生姜也没什么效果，算了，就不管它了。那这个，那至于说肚子闷闷满满的啊，去大枣加茯苓，那这个的话就是肚子闷胀的话，因为建中它已经有麦芽糖，已经比较湿了，那大枣又会保水，对不对？那你就觉得好像肠胃有点水太多了，那还是把这个红枣拿掉，再加点茯苓，多把这个水抽掉一点好了，大概是这样子的变化版本。那至于说大便秘的人呢，就是 不用大枣哦，然后再加枳实把大便打下去，那这个加枳实的确是有点点通大便的效果吧。可是其实黄芪建中汤哦，然后肺气虚损者加半夏这件事情，我觉得黄芪建中这种加减法其实临床我们现在都不爱用，就是加半夏，因为你加半夏，人家就会说半夏是去肺里面的痰的药，对不对？所以有人就会只好反过来这样说，肺会虚损是因为里面有痰黏住了，所以加了半夏，你肺里面没有痰了，呼吸就比较清爽了。那如果你真的是肺里面有很多稀稀泥泥的痰，那你就加半夏好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加半夏理由到底是什么？当然有此一说了，说半夏这个药呢，就是夏天到一半啊，就是阴阳从阴到阳的切换点的药啊，夏天的一半这个东西，童话故事就太多了，因为中国的五一劳动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然后中元节，还有万圣节都是同一件事，对，就是说。夏天到一半的时候的夏天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它是阳转入阴，就是阴阳交界的点。简单来讲，就是半夏会能够交通阴阳，是它的主轴药性。那交通阴阳，其实在治疗虚劳的时候啊，半夏的药性是以消化系统为中轴哈，把消化系统范围的自律神经从交感神经模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模式，所以半夏可以治呕吐，因为消化系统里面分布的自律神经，如果是交感神经模式的话，人吃不下东西会反胃，但是切换到副交感神经，它就进入吸收消化的模式，就不反胃了。所以半夏在治虚劳里面的真正的用途，或者《黄帝内经》有一个汤叫做半夏煮米汤嘛，好像是半夏煮小米还是高粱米之类的那个汤，那那个也等于是喝下去的硬的从消化中揉，就什么《黄帝内经》解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胃不好的时候你的睡觉也不会好，就是你的消化系统的自律神经如果不能够切换到副交感模式的话，你其他地方也一起被绷住松不开来，所以半夏在这里比较有可能是来切换副交感神经，就从交感神经模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模式，这个是半夏的所谓的交通阴阳的药性的一个面向，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治痰什么的，那个讲到小青龙汤的时候再来讲。那这个交通阴阳这个东西呢，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这个剧本啊，它的来源是这样，就是他那个时代有一个土豪啊，在嫁女儿，那他这个那身为这个女儿的爸爸，当然是希望这个女儿女婿能够早生贵子啦，那个年代的英国已经是就是基督教为主轴的宗教嘛，可是在基督教以前，英国早期的原始宗教是有一个节叫做五一节，就是五月一号的时候啊，这个要让这个男生在野地上追女生，追到了就趴上去，这样子就是杂交派对啦。那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剧叫做 Camelot 啊，就是 那个 Camelot 那个音乐剧，他演那个亚瑟王的那个太太哦，出轨的故事。那个音乐剧里面那个从法国来的兰斯洛骑士啊，就是非常觉得我是上帝的这个仆人啊，是贞洁的骑士。那他见到亚瑟王的时候，亚瑟王说：“哇，你这么强，到底是为什么？”他说：“因为贞洁。”亚瑟王说：“真是新招啊，就贞洁，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英国人还很原始，就是不知道这个贞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射精不碰女人就会变强，就是古时候的英国人是不懂的啊。那个，所以呢，然后呢，那个兰斯洛来到亚瑟王的国度的时候，就说：伟大的王，我听说你举办了圆桌，我要来效忠于你啊。然后说，请问皇后在哪里？我要向娘娘请安。哦，今天五一劳动节，皇后带女生到外面去被男人追了。”然后男生说：“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这么堕落啊！就是基督教是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的。也就是当基督教的系统进来以后，这个早期的这个原始宗教系统的什么杂交派对都被禁止了。可是英国人还是有这个记忆，所以这个土豪呢，他就希望莎士比亚能够用那个英国传统的五一劳动节，但这个劳动是指那个。”杂交的劳动啊，就是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精神呢，就是唤起他的女儿女婿原始的本能，这样来早生贵子。于是呢，莎士比亚呢就写了一个剧，就是虚构了一个森林里面的妖精的故事，然后来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个人又爱上那个人，那个人又爱上这个人，那个人爱上那个人，整个要求就是说，这个土豪跟他讲说，我拜托你，就是在不被这个当局啊找麻烦为前提，让我们家里面重新有一次当年五一劳动节的气氛了。啊，但是这样子的一出戏，就是仲夏在夏天之半，像中国人结婚是黄昏，对不对？日由夜，就日夜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就是结合阴阳的时间啦。啊，阴阳交合就是要挑这种时间。那但是呢，像英国人的那个。英国人的那个就是英文的10月啊，October，这个 OCT 这个字首其实是叫做八字头，比如说章鱼叫 octopus，对不对？所以它英文的10月原来是，印欧语系更早来讲是8月，所以呢，本来这个交通阴阳的，而也就是说啊，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中元节。跟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是同个时间，就是阳间跟阴间靠得最近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个古时候的八月变成后来的10月了，所以呢，就这个阴间跟阳间最靠得最近的时候呢，在欧洲就被挪到10月下旬，变成万圣节去了。而在更早的历法里面的五一劳动节就是仲夏夜，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在时间轴，其实采收半夏日子就是这些日子，就是阴间跟阳间交汇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姑且猜测啊，因为我不敢说我讲的就是100%的事实，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半夏其实是以一个这个人残破不堪的消化轴为中心，让这个地方的自律神经能够转过去放松，这样才能消化吸收疗愈。有没有可能实际上真正的功用是这样？这只是推测，不是定论啊。但是呢，黄芪建中汤它的这个结构啊，我觉得又可以带出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会很喜欢的药物结构，就是提锤结构。这些加减法其实都现在都不太用，也不觉得不太好用。但是黄芪建中用在提锤结构是可以的。所谓的提锤，就是说你的内脏会有下垂。像我也是今年已经过了46岁了，你知道人过40就会看到自己的小腹。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垮，越来越垮，这样的人生体验大家可以有吗？还是就是什么叫可以有吗？应该有人还没有到，对不对？就是多多少少内脏就有一点下垂了。这句话是昨天有一个香港的女演员叫萧芳芳演了一个电影叫《女人40》，然后金马奖得到最佳女主角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个庄晓燕。颁奖给他怎么样？然后他就拿到那个金马奖的时候，然后穿着这个，就是你知道萧芳芳就是演那个周星驰什么的那个什么牛大姐那个人吧？啊，那你知道那是什么电影吗？我都已经不知道了。 精武门。 哦，精武门啊！然后他就拿着那个奖，然后看看自己，就跟张小燕说：“小燕姐啊，女人一过40就什么都往下耷了。”哦，就是 搭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哦，垂啊，就什么都往下搭了，这样就这种感觉。那脆脆的，我们人呢，是不是如果一年里面能够做一个月的提垂保养法也不错？那提垂保养法呢，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枳竹汤，就是枳实跟白竹。那枳实这个药物啊，在张仲景治疗消化系统的地方呢，枳实跟厚朴常常一起用，厚朴是横的推开，枳实是直的把那个大便打下去，但是它那个打下去的力道啊，刚刚好又可以把这个好像是肠道里面的一些塞在里面的那个造成重量感的痰打掉。所以呢，虽然它是个往下打的药，但是它却可以让内脏变轻，所以它的这个装向性，或者说我们有讲说芍药让人管状的组织松开来，枳实让人管状的组织收紧回去，就是它枳实跟厚朴的对照啊，是厚朴横开，枳实竖走。所以张仲景的书里面那个有两个药是王不见王的，就柴胡是平行于皮表的，麻黄是垂直于皮表的，所以这两个药是不放在一起的。然后柴胡要走柴胡的这个好像三焦淋巴的这条路的时候，它能够挂的药是枳实不是厚朴，而麻黄能够挂上的药是厚朴不是枳实。就是枳实跟厚朴在治疗肠胃的时候常常一起用，但是它跟着柴胡跟着麻黄的时候是王不见王的，就它们的药性有这样的方向性。所以就是隐隐就是枳实是能够把这个皮下这一层的多余的东西拔掉的那种感觉。而张仲景的时代的枳实啊，可能是今天药房里面要叫枳壳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个果实长熟了，中间切片干掉，中间就是中空的，那今天就叫做枳壳了。那但是今天有一种那个果实还没长大还没有果肉的部分，就里面是没有那个肉的空一圈的，那个就是今天的枳实。但是张仲景的时代可能用的是成熟的，所以就是今天写药单要写枳壳。那为什么不能写枳实呢？因为今天那个没有成熟的那个台湾人叫切啊，就是那种还没有熟的东西哈，它的那个向下破气的力道太大了，所以用今天药房叫做枳实的那个东西，吃到后来很容易散气脱肛，所以我们要开古方的话就开枳壳就好了，不然你开今天枳实整个剂量要重算。那张仲景的那个枳实白竹汤，张仲景是用枳实白竹了，但是那他的主症什么呢？是胃突，就是这个人的胃哈，可能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内脏下垂，所以有点这样的凸出来。那这个胃突的枳竹汤，那后来我们医生的临床也觉得说，其实用苍竹的效果比用白竹好，就是苍竹枳实一起用的，它这个治疗胃的组织里面的痰非常有效。那今天有同学问说什么，如果他的胃就是咕噜咕噜响的话，其实用苍竹剂是蛮有希望的，就枳竹结构能够把这个内脏组织的多余的痰水去掉，内脏就会变轻，就会比较再浮上来。所以苍竹枳壳组啊是一个提垂结构。然后另外呢，简单来讲，就那个枳壳能够破阴石，破了阴石才拉得上去。那苍竹是帮助他把湿气拔掉，更加破那个阴石。那另外一组提垂结构是黄芪，黄芪本来就是让元气升下来的药。那如果你加进了枳壳的话，黄芪就会开始提得动了。就是我说重症肌无力，你用补中益心汤提不动，那就用平胃散提得动。所以你要有破阴石的药加在里面。所以黄芪枳壳一比一也是一个提垂结构。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做提垂汤的话，你就这样买吧。黄芪一斤，枳壳一斤，然后苍竹用生的好了，生苍竹一斤，然后一起煮一大锅，然后分十几天喝掉。那你分十几天喝掉，对不对？其实这个十几天呢，你还不见得立刻会感到那个提起来的感觉，但它其实是在帮你的内脏哦，里面一些让它重罪的那些砝码哦，偷偷帮你拿掉一点，拿掉一点，拿掉一点。等到你喝了十五天，就是先喝半个月。然后后半个月你再喝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加枳壳这个结构，那 那大早要去不去，茯苓要加不加都随你。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先做提垂保养15天，然后再做黄芪苋中加止咳的结构，通常就会拉上来了。就是你会觉得，哇，虽然我是个40几岁的叔叔，但是我的腹部看起来只有36、7岁而已，就是那种比你实际年龄，因为很妙，就是你的肚子的年龄会让人就是隐隐感觉到你老或者不老啊、哦，所以就是说稍微这样保养一下，还蛮有成就感的，这样讲可以吗？那这个是黄芪苋中汤的做法啊。那接下来的话，这个下一个啊，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其实就是我前两天也解释过了，就肾气丸就是三条阴经收不住阳气，对不对？所以他就一直爬到这个小腹都绷紧或者麻木或者无力，然后当然这一段能量不够的话，屁股啊大腿都会比较肥。那因为肾气丸的辨证这个东西，我在自己的那个博客里面有一篇写肾气丸的配方的文章，已经写得很详细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再上课再花时间讲这个东西了，就同学回家我的那个博客的文章稍微看一下，好像大概要怎么抓肾气丸症就已经蛮清楚了。所以肾气丸我这个课堂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可以不用教了。那另外这个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我觉得酸枣仁汤并不是一个万用的那个安眠药，而是它是在某一个剧情架构里面是最好用的。我不晓得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啊，像我们台湾学生一样，就是努力熬夜用功准备考试的经验。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努力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差不多熬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困，非常困。但是你用力撑过了之后，到11、12点就不困了，对不对？就是熬过头反而不困了，这种感觉。那酸枣仁汤在治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啊，有一段时间因为公司有什么事情，一直加班，一直在忙，然后刚开始忙的时候就觉得好累好累，然后就觉得好想睡，可是忙过头的，那忙完以后我想睡了，反正睡不着了。就是人要睡着也是你的经络啊、哦，气血的运行，有一种让你睡着的习惯，就是当你越来越熬越能熬了之后，你的身体的气血就会走另外一个路子了。他就那个路子就不支援你睡觉了，所以累过头反而不能休息的情况，对症的是酸枣仁汤。但是你那种每天躺在家里面，然后也没有怎么忙到，然后就是睡不着的，那就不见得是酸枣仁汤了。因为酸枣仁汤它的那个药物的结构有一个非常单一的指向性。我们前面讲到啊，红枣是助12经的，对不对？但红枣呢，皮是红的，肉是黄的，味道是甜的，所以它多多少少以心脾为主，心跟脾的运作为主。那酸枣呢，比较小，比较绿。那酸枣呢，同样的是，就是藻类的东西啊、哦，都有把能量收束在经络上的效果。那酸枣这味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是治疗这个人子时生病，就是我们一般人说什么晚上11点以前要睡觉哦，这个是胆经的时间哦，有听过这种说法吗？江湖传闻的吗？啊，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比正常的枣子小一点、酸一点、浅绿一点的这个枣，它的能量哦，刚刚好是，就是如果是红枣的话呢，是12条经络都把这个外面的胃气召回阴气里面，是12条经通用的。但是这个浅绿而微酸又小的，它的这个召唤元气的力量是集中在一段胆经上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子时发病，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不管他是头痛还是脚痛还是什么痛，反正他就是或者是发烧，他就是晚上11点到1点之间特别不舒服的话，就是酸枣仁这味就是特效药，就他治他这个痛的什么其他的药都要加酸枣仁。所以这个药物它有一个特殊的主轴，就是专门让你的气血稳稳的走过这一段胆经。那人需要睡觉，需要休息，最要紧的就是这一段胆经了。那 然后呢，酸枣很小心的走过了这一段以后，后面又跟着一位要穿球，把一点到三点那段赶紧走完。那这个四个钟头的睡眠品质你先保住了，那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所以，但是它的原因是因为你之前乱熬夜，然后熬到你的气血已经回不到胆经了。所以这个酸枣仁汤它本身有一点像是你的气血已经被你乱耗用哦，变成说就习惯不回家。你知道羊是很笨的东西哦，这个羊你三天五天不让它回家，它不是鸽子哦，它三天五天不回家，这些笨羊就真的不会回去了。所以你就要出去重新在那边赶小羊，把这些羊再赶回那个它平常住的地方，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这个茯苓之母啊，这个因为主轴来讲的话，酸枣跟冲琼啊，就是很清楚的是，一个是胆经，一个是肝经。那知母这个药啊，中医是说它是又凉又润。那一般来讲哈，我们会觉得知母是一个凉肾的药，就是入下焦让肾脏比较凉的药，是一个比较消炎药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不是虚劳吗？已经很虚了，像我们治肾火太旺的什么知薄地黄丸，就有知母跟黄柏。哎，请问你们大陆人哦，黄柏这个药不会念黄白吧？啊，会还是不会？ 会，不会 啊？因为柏其实是有繁体字的写法，蛮复杂的一个字，就是黄柏啊，就是就像那个后破的那个破啊，这个即使是繁体字也是写这样哦，不会写成这个朴素的朴哦，就是这个字繁体字也是写破，所以还是念破。那黄破的破应该是写这样子的一个字吧，所以这个繁体字也还是不，就是这个东西简体字就在写成这样的话，就是繁体字它不是那个你们念白的那个字。就是凉肾火的药呢，那个知母是湿湿哒哒的润药，那黄柏是干燥的燥药，但是无论如何两个都是去肾火的。那你说这个人睡不饱，应该肾阳已经不够了嘛，对不对？那你还用这个用这个知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茯苓我们这边勉强讲说茯苓是比较有一点宁心安神的效果之类，就姑且放它过关吧。但是呢，我觉得以实际上来讲哦，知母的那种寒凉的药性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知道人哦，如果熬夜熬夜熬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已经酸臭掉了，那种感觉，你知道热烘烘的酸臭掉，就熬夜到觉得自己都烧坏了臭掉了，就是那种烧坏了臭掉的感觉。我如果我用一个比较象征性的说法，因为我说的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真正的科学，就是你觉得你的身体已经变成酸性的了，那知母好像是那种给你碱性体质的那种感觉，我只能说的感觉，因为人体永远都是碱性的，不会是酸的。因为人体如果变成酸的话，你现在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啦。所以就是当你熬夜熬过头，你身体已经有很多烧坏掉的那个东西，那知母在这个时候是当做救火的。那种已经有那种，你知道熬夜会有那种灼热感，对不对？那知母茯苓在这个地方是，好像搭配起来平定那个灼热感的感觉啊，所以酸枣仁汤就是在这个结构下面来用呢，是比较好用。那我们台湾的家庭主妇版的通用中药方就有这么一路，就是你如果失眠的话，它就是酸枣仁汤，然后加上甘麦大枣汤，就是反正不管你哪一路。那我的话是这样子，我从前啊在出版社的时候，就是老板他们说睡不好的时候，会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就是开一个比较好用的那个帮助睡觉的药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的方子是，比如说桂枝龙骨牡蛎汤 1.5 克，然后单味酸枣仁 0.5 克，然后再放 0.3 克的半夏。那一般般就是不是顽固型的失眠，那样子就很好睡了。就是你现在的失眠，我们从昨天前天昨天的提纲到今天啊，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主症如果是胸口这边梗梗的，是栀子豆豉汤。 然后紧张兮兮睡不好的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如果是紧张兮兮很久，应该是有外邪干扰，所以睡不好的是柴胡加龙骨牡蛎的驱魔方。那烦的不得了，就睡不着的时候，脾气非常的不爽快的是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鸡蛋黄汤。然后呢，累过头反而变成绷在那边，烧干烧在那边，没办法睡觉了。那这个是酸枣仁汤。那这个消化系统的自律神经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话，那个是《黄帝内经》里面的半夏煮米。煮米的话，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高粱米，有人说是那个什么，是《甄嬛传》是不是？是以为是薏仁米，但是都有人有用过，也都还有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啊，我们古方的世界这个好睡，让人好睡觉的药的主轴。那当然，孙思邈的医书，唐朝的医书有一个汤叫做温胆汤。温胆汤说，大病以后胆经之气不顺的时候，人也没办法睡。那所以温胆汤也可以加进去。那温胆汤比较是关系到少阳，就是这个人的少阳啊有邪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好像说，就是温胆汤的那个故事情节比较像是。一般说老人家睡觉会比较浅眠，因为老人的身体的那个机制啊比较微弱了，比较缓慢，他睡到一定的深度啊，身体的那个自我侦测系统会觉得他如果再睡下去就会断气了，然后就把他摇醒一下。那个自我侦测把他摇醒一下的那个感觉是温胆汤治的少阳失眠，就他少阳不放心，所以一直把你摇醒。所以温胆汤治的是比如说一个人胆囊被割掉以后啊，他就一辈子啊，他的余生都每次睡觉都觉得睡眠不深，很多梦，就是胆经不通，所以动不动就被胆经说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死了，我也搞不清楚状况，马上摇醒你，就这样子的情况，用温胆汤啊。那你今天如果就算你不是胆囊被割掉，但是你身体你会觉得你睡睡又忽然醒来一下，睡睡又忽然醒来一下，然后这个是用温胆汤。那温胆汤的那个入少阳的药是竹子的皮，就是竹的皮膜注入人的末网那种引经药的药法。那还有另外一种失眠，尤其失眠可以不停的讲下去。还有另外一种失眠呢，是这个人哈、一睡着就会梦到非常激烈的梦，然后被那个梦推醒过来。那就是这个人不能进入梦的世界，就梦的世界有激烈的怪兽等着他，他一睡着就做激烈的梦，然后就被那个梦震醒过来。那个东西是中医说的五脏里面肝藏魂的那个魂受伤了，所以这个人没办法睡。那要修补那个肝中之魂的破裂，要用每天大概3钱的鹿角胶，用那个黄酒，就是绍兴酒、花雕酒之类的，就是加热把鹿角胶调化，3钱的鹿角胶调化在一杯黄酒里面喝掉。那个东西可以治疗你那个梦的很激烈，然后把你整个人又顶个醒过来的那种肝魂受伤的失眠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就是脑部的含氧量不足的失眠，比如说阳虚失眠，那就是说你也不烦，但是呢就是淡淡然的看着天花板，然后也就天亮了。那这种的话，那还是要设法增加这个人的血液的含氧量，那就可以用什么补中益气汤，加上增加人体含氧量的什么，最近很流行什么红景天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肉不是那个什么营养货鲜灵皮啊，同一个药，营养货就是鲜灵皮，那可以稍微增加一点含氧量的，就是用那种补阳药，让这个人的含氧量提高，然后他就比较容易入眠，就等等等等招数了。那至于说接下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而伟大的几个虚劳方，我们也还已经差不多下课时间了，最后5分钟还是给同学，就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就提出来，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好了。没有吗？没有就最好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了。天威啊，请问今天他们准不准把东西留在这里？ 可以。 今天可以啊。好，那今天东西不用收了，谢谢。